想还剩我的爱情钱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别人没来又言去，我只都看你一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 是今天还在原地